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最近哈，相信这个不仅仅是我的朋友圈，这个很多朋友的朋友圈呢都被几个内容这个刷屏哈，当然肯定是有一个世界杯了哈。那么还有呢，就是被两个歌手的名字可能会刷屏，一个呢是刚刚推出新专辑的毛不易，还有一个呢就是为毛不易制作了这张专辑并且为电影《小偷家族》演唱了推广曲的李健啊，秋裤男神啊又出来了。毛不易的那张专辑呢我也听了哈，这个听完之后呢真的挺佩服李健的。那么两个人在风格上呢其实有很大的差别，但是呢李健是生生把毛不易的特点完全的发挥了出来。不过呢相比之下，可能我还是更偏向故乡这首歌给人的这样的很平静的感觉哈。那么说起李健呢，很多人都觉得他算是这种大器晚成型的这个明星了。退出这个水木年华组合之后呢，他沉寂了很久很久，那么直到最近这些年呢才让大家完全认识了他。那么其实呢，当今华语歌坛还有很多歌手像李健一样，他们呢都是从乐队或者说是组合之中走出来，有的是这个单飞不解散，开启了事业的另外一片天。那还有的呢可能就直接选择了退出，选择了和之前不太一样的道路。但不管是哪一种方式吧，他们都以个人的身份出现在了公众的面前，那人们呢总会把他们当作新人来对待。那么要想达到以往的这样的组合带来的高度的话，可能又需要从头开始，当然也需要一些运气了。好吧，今天我们的流行安记板块呢来跟各位聊的话题是单飞以后依然精彩。那么各位最 pick 最喜欢哪个组合当中的哪个歌手呢？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吧。 Hip-hop 现在最流行，摇滚现在最流行，电子现在最流行，好歌现在最流行，流行ING。 节目开头呢我们提到李健，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从李健开始说。很多人呢都觉得是这个李健啊，都知道他是从这个水木年华组合的第一代成员，也知道呢他跟卢庚戌呢都是出身于清华大学，但两个人在学校的时候呢这个并没产生什么太多音乐上的合作。因为呢卢庚戌比李健大好几岁，李健刚入学，卢庚戌呢准备毕业了。不过呢因为都喜欢音乐，一个呢善于弹琴，一个爱唱歌，所以说自然成了朋友。当时呢卢庚戌是铁了心想要毕业后做音乐的，尽管家里不同意，但是呢还是在北京租了一间房，一边学习文学诗篇，一边打磨歌词，花了很多年的时间，作品终于完成了。但是呢他就发现这有些地方不太适合自己唱，因为论唱歌呢他算是一个半路出家，不过呢是弹吉他的一个附属品。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想起了当年在清华大学认识的那一位热爱音乐的小师弟，想起来这个李健的嗓子好啊，于是呢就把他拽过来当了搭档。当时呢李健已经毕业两年了，做了两年网络工程师啊，是踏踏实实干专业的哈。但是呢很有意思，李健唱歌之心也没死，三番五次两人磨合劝说之下呢他算是答应下来，于是呢就有了很棒的组合水木年华。我们一起来回顾吧当年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轻舞飞扬》。 不住把爱恋对待 想，去了一个我不知道的地方，轻轻随着歌声在飞扬，我忍不住想把思念对他讲。你的孩子心境成长，直到脸上写满了沧桑，每当夜空洒满了月光，我的心儿就会随风飘荡。随着歌声在飞扬，永远在我柔软的心房。轻轻飞舞吧，轻轻飞舞吧，轻轻飞舞吧，轻轻飞舞吧。生命随着歌声在飞扬，永远在我柔软的心房。 轻舞飞扬来自水木年华。其实呢，如果我们搞明白了这两个人当初成团的这样的原因和经过，我们也就能预料到两个人的分开了。因为他们俩呢，并不是因为在音乐上志同道合才组成这样的组合的，只不过呢，是因为一个人想唱歌，还有一个人呢刚好缺一个能唱的，所以说果然呢，没过多久两个人就因为理念不同就分开了。在2001年的九月呢，他们推出了让水木年华大火的《一生有你》。那么这张专辑呢，还在不停的拿奖的时候呢，他们又发行了专辑《青春正传》。结果呢，这张专辑刚刚推出，李健就选择了退出。那么那段时间呢，水木年华的名气其实是远远高于李健的哈，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经历过那个年代的朋友可能都了解。一方面呢，是因为消息呢相对闭塞，大家当时呢可能还沉浸在《一生有你》取得的巨大成功之中；还有一方面呢，就是卢庚戌呢很快就补充了人员。那在反观李健这边呢，并没有很快推出新的作品，那么直到一年之后呢，可能才发行了这样的专辑《似水流年》。所以说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很快就被听众给淡忘了。但是呢，我们都知道有句话叫是金子总会发光，对不对？所以说他的才华呢始终都是被人认可和赏识的。那么直到近些年呢，凭借各种各样的综艺节目，李健也可以说是迎来自己的一个大爆发。那么人们对于他的评价和期望呢，远远比当初以组合身份出道时高得多。一起来分享我在节目开头的时候个人比较偏好的李健的这首歌《故乡》。 阳光照云雾飘，那一座山波光摇，鱼儿游，弯弯小溪，我的故乡在远方，又在我梦里，回忆起朋友们今在何方。 乡的山林悠悠气息，父亲母亲在远方，又在我梦里，何时能再见到想念的你。 故乡来自李健，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收听。今天我们的流行安吉板块来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单飞以后依然精彩，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继续来互动。如果说让各位组建一个乐团或者说是一支乐队，各位会邀请哪些音乐人加入到自己的团队当中呢？一起来聊聊吧。裴小花也说，如果说要是我组建乐队，给我一起易烊千玺、刘昊然、白敬亭、吴磊、黄景瑜就够了。这个乐团最大的特点就是要帅要养眼，名字呢就叫颜值天团，唱歌好听不好听不重要，五个人往那儿一戳我就能看一天。最近这些年呢，歌坛上出现了一个词叫做单飞不解散，就是组合或乐队呢并不解散，但是呢成员各自发展，不定期呢会合在一起发个专辑啊，做个演出啊等等。那么这样做的优点呢，是可以给歌迷带来一个新鲜感，同时呢也能保证每个成员有很好的发展空间。最先在华语歌坛上抛出这个概念的应该是 SHE 组合，他们做出这个选择呢其实原因也有很多。首先呢，岁月不饶人，这个组合呢成立的时候三个成员还都不到20岁，后来呢一直走的都是可爱的路线，主打青春牌。但是呢2010年的时候，三个这个怎么说呢，也不能叫小朋友哈，已经是奔三的年纪了哈，延续这个路线呢已经不太合适啊，有点牵强哈，而且呢三个人本身也没有那份活力了。但是呢如果说突然转型，估计歌迷可能会受不了，其次呢也算是急流勇退。 SHE 几乎可以说是出道10年红了10年，被无数的歌迷称作亚洲第一女团哈。但随着时间推移和新组合的诞生呢，人气难免会产生下滑，所以说呢在强势时期选择后退反倒是一个挺明智的选择。接下来分享他们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叫《不想长大》。 都可能是毒药，风 挡不住它在变，为什么结局没欢笑而是泪流满面，愿意在它回来前继续安静沉睡，但它一去到别做城堡吻另一双嘴，为什么对流星许愿却从来没实现，为什么英勇的骑士会比龙还危险，我当然知道这世界不会完美无伤，我只求爱情能够不要那么样复杂，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长大后世界就没童话，我不想我不想 不想长大，来自 SHE 组合。这个组合的成员单飞之后呢，单论音乐来讲，黑笔田馥甄的表现可以说是最为亮眼，那么他本身呢也是组合当中最能唱的那一个，所以说呢区别于 Ella 主攻戏剧， Selina 主攻主持，黑笔田馥甄的以歌手的身份继续来发展也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尤其呢是他演唱了电影《我的少女时代》的主题曲《小幸运》之后呢，堪称是田馥甄最为成功的时期。一些年纪稍微小一点的朋友，尤其是00后，可能不知道 SHE， 但是呢一定知道唱小幸运的田馥甄吧，一起来分享小幸运，来自田馥甄。小幸运来自田馥甄，可以说是他的代表作，但是呢他的代表作绝对不止这一首。在2010年单飞后呢，他就推出了个人专辑，记得当年有很多音乐颁奖里呢都直接把最佳新人给了他，这就不难看出大家对于他的肯定了哈。田馥甄呢能够取得成功，原因呢也是多方面的，首先呢我们之前说了唱功很好，尤其是单飞之后呢让人感觉眼前一亮，很多歌迷呢都认为他的实力放在整个华语歌坛也是可以排在中等偏上的。不过呢因为之前在组合之中每个人都有很明确的分工嘛，所以说只负责高声部的他并没有能把自己所有的优势都发挥出来。其次呢就是他虽然以个人的身份在歌坛发展，但是呢制作专辑的团队依然是以前为 SHE 创作录制的那些人，所以说作品的质量也就有了保证。好吧，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分享田馥甄的你就不要想起我，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继续陪伴各位，我是英超，待会儿见。

When the days are 好歌聆听在耳畔，感动在心里。好歌会说话，送你一份真情。 Hip-hop 现在最流行，摇滚现在最流行，电子现在最流行，好歌现在最流行，流行 ING。 11:32，北京文艺广播继续直播，陪伴各位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那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单飞以后依然精彩。那么哪位单飞歌手是各位最看好的呢？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兔子说呢，感觉现在很多乐队其实都已经是很完美的配置了，不一定非要找到最好的乐手和主唱，关键是呢，大伙儿三观要合，理念一致，说白了就是从生活到音乐处处都合得来，这样才能长久发展，才有无限的可能性。哎呀，这个肺腑之言哈，我觉得这兔子要么就是一个特别喜欢的音乐特别喜欢音乐的这样一位朋友，要不然就是真的是有过相关经历的人。什么哪里说，这朋友名字很有意思啊，他说 SHE 真的算是亚洲第一女团了。前段时间呢看创造101，就是那个选女团的节目， Ella 在节目里呢担任导师，有一期呢还有嘉宾对选手们说 Ella 应该是他们的目标，因为 SHE 是迄今为止最成功的女团没有之一。百里斑斓也说，希望有生之年呢能够还看到 SHE 的演唱会。以前读书呢没什么钱，现在工作了却没票可买。不过呢，超哥说的也在理，有时候真的很难想象再过一二十年三个人再唱不想长大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场面。很好想象嘛，对不对？前一段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这个新白娘子传奇，对吧？前一段的那个许仙呢，这他们仨小青白素贞不是几十年之后在舞台上又重逢了吗，对不对？那么同样啊，未来我们也是期待他们能够在一起出现在舞台上，对不对？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组合的音乐啊，我们先说组合。这个组合呢在前几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呢总是被提到，那就是光良品冠无印良品。俩人呢因为被李宗盛赏识哈，以个人名义签到了滚石，后来呢借掌心这张专辑迅速走红啊。但是呢据说这个滚石呢最初对于这张专辑的定位呢不是组合的唱片，而是俩人的合集。其实我在想这有什么区别呢，对不对？你如果说不说的特别清楚的话，别人还是会以为这俩到底是干啥的，是吧？但是呢因为在马来西亚发行的时候呢市场反响在当时非常的好，超出了预期，所以说96年呢两个人来到中国发展时候呢公司就直接把这俩人直接摁成了一个组合了。好吧，想见你来自无印良品。 想见你来自无印良品。我突然间想起了上学时候的一段往事，有一哥们儿特别喜欢一姑娘，但是呢特别害羞，没法开口。我记得他有一次他就问我怎么办，我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呢隔天突然间就想到了一个办法，他呢就给这个女孩打电话，电话通了之后呢，他这边一句话不说，然后呢就让我帮忙放一首歌曲，就是放的这个想见你，然后歌放完了电话他就挂了。然后后来怎么样呢我也给忘记了，反正这段往事还真的特别有意思，就是跟这首歌有关系。 想见你，没有你每天生活只剩呼吸，闭上眼晃动的全都是你。想见你，我的心其实从来不曾离去，只想和你在一起。 从1996年在中国走红到2000年宣布解散，短短4-5年的时间，由于太过仓促，其实他们的解散原因呢也算是一个谜了，一直呢引发外界的不断猜测，直到2007年光良在自己演唱会上才透露了这个真正分开的原因。当初呢唱片公司把他们打造成这个组合的时候还很开心的，这俩人毕竟呢多年好友是吧，又有默契。那个时候呢光良是希望公司对于这个组合能有一个长期规划，但是呢公司却一直在试探他们单飞的市场，比如说安排他们去和其他歌手合作呀等等。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两个人合约到期后，光良呢抽身离开老东家，而品冠选择续约的原因。朋友守日风，来自光良。王仔说，我对温拿乐队的每一个歌手都很喜欢，不过呢最熟悉的是谭咏麟，钟镇涛的让一切随风一段情，彭建新的可爱的笑容也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1945年出生的罗文于1967年成为罗文四部合唱团的成员，正式出道。在1972年与沈殿霞合组情侣合唱团，但是呢网上的这段话我并不知道他们有过什么作品。然后呢罗文单飞之后就成了炙手可热的歌手，咬字清晰，声线绵长，铿锵有力，是他的歌曲给我的最大印象，不愧为歌手。 写的情书谁来收？ 朋友首日封来自光良，单飞之后的光良和品冠呢，还都算是顺利吧，各自开拓出了一条适合自己的路。不过呢，外界对于他们重组的呼声呢，也是越来越高。不过呢，重组的希望呢，却随着两个人分别签约不同的唱片公司，变得越来越渺小。在差不多十年前09年品冠举办演唱会的时候，邀请了光良担任嘉宾，因为两个人在舞台上的默契感呢真的是不逊当年，所以说演出结束后呢，又有媒体去问他们啊有没有这个重组的可能啊，但是呢品冠给出的答案呢却让人有些无奈。他说什么呢？他说重组的风声越大，我们的压力就会越大，希望大家呢真的多给我们一点空间，现在我和光良呢都有自己所属的唱片公司，各自手头呢都还有不少的工作要做的。好吧，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一首歌曲，是由品冠和方炯斌，这个名字难读也难写哈，共同演唱的《勿念勿忧》。那么这首歌呢，也是电视剧《脱身》的插曲。 你的疯狂，想你一说到流浪就会慌张，你的孤单，你的倔强，你酒后的荒唐掩藏忧伤，看星光拼凑成远方，去想前路多漫长，别让过往沾湿眼眶，风雨都是晴朗，好梦一场，假装坚强，让伤痕变荒凉，感伤怎么会惆怅，所有荒草斜阳都有理想。 这是来自品冠和方炯斌共同演唱的《勿念勿忧》，同样也是电视剧《脱身》的插曲。小安说看好田馥甄唱功毋庸置疑，而且我觉得他的现场特别稳，甚至超越了 CD 的感觉。别人都说什么这一辈子一定要看一次周杰伦陈奕迅的演唱会，当然也好，但是我想说田馥甄的演唱会这辈子同样不能错过，真的是这样。刚才呢听完两首田馥甄的歌，我也有冲动说想做一期他的这个专题的这样的节目了哈，准备准备。好吧，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来聊的话题是单飞以后依然精彩。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很多歌手呢都是根据公司的计划或者自己主动选择单飞的， 但是呢2018年初，很多关注歌坛的人呢都被一个词给刷屏了，这个词呢叫做被退出。菲儿乐团的主唱菲儿自曝，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呢被踢出了乐队。于是乎呢，菲儿乐团这个仿佛已经沉寂了很久的名字再次出现在了大家的面前。那么提到这个乐团呢，很多人想到就是他们04年发行的专辑 FIR， 专辑中呢有大量优秀的作品，让他们得以横扫当年各大颁奖里的最佳新人奖。尽管后来呢乐队的成绩没有能够重现出道时的这样的巅峰状态，但是还是给很多年轻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所以说呢，当网友得知主唱菲儿被踢出去的时候呢，还是感到非常的惋惜。那么对于这事儿呢，乐团的团长兼创始人陈建宁说，其实对于菲儿离开乐团这事儿，双方沟通了整整5年时间。菲儿呢希望以独立自由的方式做音乐，但是呢陈建宁和另外一位成员阿庆希望能够跟唱片公司合作。这是为什么2013年之后乐队始终没有再发行这样新专的原因吧。最后呢，大家的意见不能统一，各自有各自的想法和计划，所以说呢只能以这样的方式来收场了。所以说还是略带惋惜了哈。一起来分享菲儿乐团早期的一首很经典的歌曲吧，《我们的爱》。 回忆里想起模糊的小时候，漂浮在蓝蓝的天空，那时你说要和我手牵手一起走到世界的尽头。从此以后我都不敢抬头看， 虽然说菲儿被迫退出了乐团，但是对于他来说呢，可能反倒有了一个更大的空间。刚才咱们的听众呢也提到了，在2017年的6月他以个人名义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小太空》，并且呢凭借这张专辑入围了今年金曲奖的最佳女歌手。这张专辑呢是以电子舞曲为主，菲儿呢这个本人几乎包办了所有歌曲的词曲创作，歌曲的风格和之前在乐队时的作品呢有着很大不同。从这些作品当中呢也不能看出他和其他成员在音乐理念方面确实有很大的分歧了。好吧，今天我们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就来分享的是菲儿的演唱的歌曲，叫做《象牙塔》。我是英超，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稍后为各位播出的是小说联播。今晚10点钟咱们的今晚我们说电影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是《幕后玩家》这部影片，喜欢的朋友可以准时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北京文艺广播再会了。 Yeah.